后就要离我分花天之交换子交到我的这个阴魂饭，我死后就要把我葬埋迎接一个千千万万呐、啊！你把我葬的在那酒缸的里边，说着说着呀，这断了这口气，小家心好痛酸，一家人那的女女呀嚎啕悲痛，忙把她壮烈的棺椁的里边，择日发引注释一遍，再表那杜康啊他的道德的神仙。 来观看，掏出了四十我也要钱，这也便宜了以后买我的来的怎么那么快，来到刘家的坟也的外边，外边人也的跑去了那坟头上供，现出刘玲木灵官，不堪撬开那棺材盖，刘玲死尸躺在里边，已然凡胎的全不见，变成庙用的一神仙，一字方巾就在头上戴，八卦仙衣在身上穿，黄龙丝绦在了腰中系，水洼云履在耳中穿，杜康走上前开眼快，叫声刘哥要惊言，嘿，起来吧，来你给我起来吧，你跟我装的本是什么害，照定了头顶的鸡的一掌，惊动上方一个对街，刘玲的爬起来的揉了一揉眼，嗨你不开惊醒了我的好方一开，小家人一见我喝了一跳，我可不知道啊，刘玲的杜康要是神仙，上前就这个杜康拜，尊一个杜掌柜的七个周全，果然你有了千家手，到我丈夫的官府杨天，搀我的丈夫的回家断，点庄卖地的把账还，那杜康说我大哥到有那还钱日，付了蟠桃三日人，他说罢了那一些话，手拉着手儿啊，这才够分清天，杜康倒酒啊，把刘玲醉念的是葫芦东海里的寿比南山。 好，就算是我们已经完整的欣赏过了这段铁片大鼓刘伶醉酒哈，那之后再给您安排一段汪佩臣先生演唱的王二姐思夫。 人哪会有小唐啊，你们瞧我的我的前世啊，他写的我的后乡，你们也能说一句啊，我呀十七八个大姑娘的弯弯道道的中国拐弯，里面那个的拐棍啊，我们找不见。 想起来南街边儿啊，那我就往那问儿儿啊，我的儿儿啊，自从那一年就出了殿到现如今啊，怀抱着胖小子胖论堆儿，嘿有个意思儿，他爹本姓金儿，可他妈本姓金儿。照着